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杨雪莹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冯远记。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系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啊，大家见到我哋中间呢一位阿基哥啦，系嘛？咁原本我哋揾咗基哥咧，上个礼拜上嚟嘅，咁就咧，因为咧，即系阿基哥你就话健康问题啦，系嘛？即系我哋都理解为吓，即系喂，上个礼拜五又真系好敏感啊，因为即系即日 DQ 大佬， 同埋我都响现场啊，当时喺大会度， 系即系咁我咧，好似如果你话即刻上嚟，好似尸骨未寒，又好似唔系咁好啊，即系大佬， 一个政治问题， 咁大家。都知道即係你哋下民協力都即係做個即係個初選啦，本身諗住做個初選啦，咁但係搞唔成啦，係咪即係因應個補選就咁，但係而家你九龍西嗰個局面 就初選，我哋初選完咗㗎啦。 係啊，我知啊，係啊， 有初選 嘅。係啊，哦 ,OK, 原來都有嘅，因為係啦，即係最後咩你都係以大比數通過啦，係咪咁啊就。 冇競爭。 冇競爭嘅情況下啦，即 係要當選。 唔係，我哋兩個步驟嘅，一個就係如果有競爭，譬如投票啦。咁贏咗嗰個咧，如果佢能夠攞到三分之二嘅票咧，就即刻當叫做代可以代表民協。 你攞到三分之二。 咁但因為冇競爭咧，就變咗一去就去到第二步驟啦，就係要攞三分之二啦。咁我就嗰次嘅投票多過三分之二。 好啦，阿基哥，你而家你點樣即係去分析而家嘅局面咧？係嘛，即係咁樣連環 DQ 法係嘛？即係嗱，我相信你個計算亦都完全唔同曬啦，係嘛？原本就係話係一個阿梁游嗰個位係嘛？即係我諗佢亦都係嘅。如果你梁雲由自己一個人，即係叫就算等額選舉，一個人選一個位，佢都冇話十足嘅把握，因為其實講真話，你玩完嘢之後，即係話你好似亦都俾人哋追住嚟鬧啊，過街老鼠啊咁樣啊，咁其實亦都未必有個把握。咁所以其實你上一次咧，即係叫做係參與呢一個補選咧，你自己都列出咗八大理由出嚟嘅，係嘛？其中一個理由就係叫做啊，即係你嗰個叫知名度高啦，係嘛？咁即係知名度高，亦都伴隨嗰樣嘢就係其實你自己計算就係話啊，你都起碼有啲把握啊嘛，係咪？你嘅嗰個 portfolio 嘛，係嘛？你嗰個地頭嚟噶嘛，係嘛？咁你又有正職啊，有民生工作啊，咁樣。但係而家 點咧？ 係咯， 基哥。 嗱，好明顯咧，就係而家嗰個情況咧，就有一啲嘅變動啦。睇到咧，而家係政府係。你無論是法官又好政府我都當一個總體來說政府的工作結論的 國家機器 即是說基本上現在是以 DQ 多跟住仲有幾個嚟緊，咁啊仲有兩個係民間話去做，咁你當唔當佢算係政府定唔政府咧？而家你都分唔到咩叫政府咩唔政府啊！總之就係個效果就係要 DQ 你啲非建制派嘅議員啊咁。咁呢個其實響當日阿梁游被 DQ 嘅時候，其實我都寫過篇文章嘅，即係話我要小心咧。而家個情況好似同以前咧，都感覺上係唔同，因為咧以往咧就只有。民間或者係泛民咧，就希望透過法庭啊，去做一啲嘅司法覆核，去改變一啲政府嘅政策。呢啲好多地方都有做，好多其他國家都有做。咁就極少咧，就由政府自己咧，就向司法嘅地方咧，就提出要即係司法覆核另外啲嘅民間人士啊。呢個極少做。我唯一自己睇過一個比較自己。刺激或者係刺激我政治上嘅一啲嘅思考嘅咧，就係李光耀。即係李光耀當年新加坡佢一執政之後咧，佢要打冧呢一個馬共咧，佢就曾經用過好多呢個法庭嘅方式咧，就去告同埋拉嗰啲嘅馬共嘅人。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個古仔有冇聽過，就係有嗰日國會開會嘅時候咧，咁有人喺國會裏面。是咁鬧李光耀，咁但係因為國會議員喺國會裏面開會，大家知道呢個都係英國嗰啲嘅傳統啦，就係冇事噶嘛， 免責 嚇。咁係李光耀佢哋講，你夠膽你出去門口再鬧過一次？咁嗰個人真係夠膽出去門口再鬧一次 出事，即刻就告佢。咁跟住咧就跟當然兩嘢啦，呢、這個即係就代毀謗啊等等一啲。咁即係呢個嘅方式咧，就是、李光耀曾經用過打低馬共嘅其中一個方法，當然呢個唔係唯一方法，但呢個足以令到咧就話，如果你成日嗌住法治啊，嗌住尊重司法啦、啊司法係獨立啊，咁呢個嘅好好嘅工具咧就被李光耀利用嚟咧係打壓你個馬共。於是你打壓完你之後，你都冇聲出嘅喎、因為你要尊重嗰個司法嘅結果。 唔係咁實際啲啦。基哥，在这样的政治形势里面，你现在九龙西两席，即是我们最厉害的人那一席而已，是吧？ 你看他怎么选法， 是吧？ 他怎么选法他未出。 你会不会继续坚持他先？ 我就觉得是继续坚持就是、泛民，起码泛民，我当然希望是非建制派，是能够大家团结。我其实如果大家记得我做召集人的时候，2013-2014年我最后一次开会出来检讨一年的工作呢，其实我有两样嘢做咗之后咧，就之前之后都冇做嘅啦，就系响2013-2014年嘅政府嘅施政报告同埋财政预算咧，我都将各党派嘅佢哋对施政报告嘅反回应同埋对财政预算回应咧，就做咗一份咧系同嘅摆埋出嚟。唔同嘅，或者你認為嗰個我唔中意擺，唔中意佢啊，即係另外一個黨某點嘅，你抽起佢。咁就整咗兩份報告出嚟，就作為就係即係泛民嘅對施政報告同財政預算案嘅整體總評。我最後一日曾經開記者招待會就檢討時就提過，就話泛民冇得喐噶啦，面對咁嘅形勢咧，只有得一個方法嘅啫，就係、是、逐步睇下可唔可能合平，即係話先合作已經做緊啦，跟住就結盟。同類型嘅即政黨咧，泛民政黨係咪可以諗下合併咧？咁，譬如泛民裏面都有啲偏右、啲偏左噶，咁我哋叫民協就做左翼啦。咁咪民協作為左翼嘅話，就會有啲泛民嘅左翼都可以即係走得密切啲咧，走即係唔好十幾個政黨啊，大佬，即係改為三四個 碎片化 得咧。咁， 但係呢個係比例代表制嘅結果嚟噶嘛？你咁樣其實有啲一廂情願嘅喎，講呢啲嘢係 一廂情願。但係因為你面對嘅唔係比例代表制，你面對嘅一個係國家機器。 好啦，咁引申翻落去今次將會嚟緊。呢、這個選舉 係， 咁你會唔會有即係部署上嘅調節？ 你講翻上我哋一開始我哋話積極考慮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有一個係跟住嗰句嘅，但係全世界就只係寫我積極考慮，唔講我下一句。我下一句就話咧我希望咧係非建制派咧能夠做初選。 OK， 勝算高嗰個去。那個不一定逢檢基，我成段嘢咁多嘅，係只係我第一次出街嘅時咧，有明報寫過。 嗱，講到呢度咧，就真 咁，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咧，我仍然都覺得係非民主、非建制派咧，應該要走埋一齊商量，究竟面對未來嗰個嘅補選，佢一個或者兩個啦。即系同一區，我希望唔好有第三 個。 咁我哋呢個咪應該商量下，應該點樣做去揾出一個勝算最高、可能性贏得最多位嗰個方法出嚟。 呢、這個明白嘅， 有兩個可能性嘅啫。而家第一就係、是如果游蕙禎、梁仲恆，佢哋嗰個 lift 上去呢一個嘅終審法院，即係個許可係攞到嘅話，咁就劉小麗辭職先。咁你同唔同佢爭？ 嗱，我都話 初選。 我就覺得任何可能都同意，最緊要就係大家針掂咗呢個係咪一個係大家都願意接受嘅結論。 OK， 即係你話淨係你問你先就做咗呢樣嘢先啦，其他唔使你其他人試噶啦。咁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好嘅方法。 即係話如果一個位置先嚟補選嘅話，咁你就會即係參加呢一個嘅泛民嘅初選。就如果輸咗，咁梗係唔好意思啦。 勝算最高嗰個贏， 係啦，你就唔會去噶啦，係咪？即係如果你輸俾劉小麗嘅話，好啦。如果兩個咧， 未傾。 嗱，如果兩個嘅情況有可能嘅，就係因為嗱攞唔到呢一個終審法院嘅許可嘅時候，咁啊劉小麗都唔想再承擔太多嘅金錢時間，不如速戰速決啦。咁啊兩個位空嘅時候，但係其實諗翻轉頭，亦都係贏得一個嘅啫。 我覺得係無論點都好咧，如果你當係泛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咧，係唔能夠坐埋一齊傾咧，就冇得傾噶啦。 唔係，咁 我覺得要大家坐埋一齊傾，傾出個結論出嚟。如果咁嘅安排係最好，咪用咁嘅安排咯。 唔係，如果你會唔會同意就係還掂得？如果兩席位一齊出決，就一個贏到，咁不如拱一個去咯。因為你可以有個argument咁啊，既然有兩個空，咁咪兩個泛民，其實攬炒嘅啫喎，會唔會啊？即係你呢個 scenario， 你有冇即係心理準備或者準備係點樣？ 任何 scenario 我都可以準備，任何 scenario 如果大家揾出個方法出嚟之後認同嘅，我覺得都可以接受。 即係話如果兩隻出缺， 我哋泛民理解就係只能夠贏一席嘅時候， 嗯， 就你喺初選裏面就同某個或者某幾個人一齊競爭嘅時候，如果初選輸咗嘅時候， 或者咁講，即係你估唔係一對咯， 即係最多仲得，即係我都一路都覺得係而家你一定係要諗咧兩個，一個就係勝算多，一個就係贏最多議席嗰個方法嘅首選嚟㗎嘛。係， 咁但係阿基哥，你點樣去即係評估而家形勢？你所謂嘅勝算咧，其實嗱，前兩日阿黃碧雲事件咧，就俾我哋即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提問嘅一個機會啦，係嘛？這個時候究竟抗爭緊要啊，定係所謂民生緊要呢？即係因為其實而家你去到全面 DQ 嘅狀態呢，即係政府幾乎係向即係所有泛民呢係去即係宣戰咁滯嘅，其實係。咁嗱，所以嗰個抗爭嗰個形象或者個能力同埋決心呢，這個對可能在今次的補選來講是比較重要而不是民生的政績的了，這個就是。是不是就是你以往你可能 sell 的東西呢，就在現在今次的補選也都未必適合。我們看回去年的一個叫做是這個東西，就好像我們看回去年那個200補選這樣，就是公民黨這樣。喂，我們都即就算是要有一個勝算高的，都唔一定係揾一個即係有好多往績嘅人喎，係咪即係呢一個楊岳橋都得㗎喎，其實都係咪即係而我哋見到而家嗰個情況就係話，喂，呢兩年嚟嗰個換血啊，或者叫年輕化係大勢所趨㗎嘛，係咪即係你有冇考慮埋就係呢一個呢，即係如果你話考慮返民協嗰個前途嚟計嘅話呢，嗰個年輕化喂跟翻潮流好啲啦，係咪即係因為有啲人就問啦，因為我有啲網友呢即係而家問問題呢，我就好唔同意嘅，真係非常之唔理性嘅，其實就咁對你口出惡言，我唔想咁樣做啦，係咪咁但係講真，喂你譬如你好多機會，你何啟明啊，即係莫家賢啊，莫家賢仲大鑊，你仲要退即係退埋黨添，係咪你有冇諗過就係話喂俾啲機會後生仔啦，可能佢哋嗰個抗爭嗰個形象係咪呢個時機啊，換一班咁嘅新面孔，會起碼有個新嘅希望㗎嘛。 就首先我哋其實當16年我哋三個位都輸曬嘅時候呢，民協就已經一路係諗緊嗰個所謂傳承嘅問題。 係 傳承問題由08年開始㗎啦。不過就因為一啲嘢呢，就係我哋自己控制到呢，或者係主管到呢，於是就可以我哋睇住嗰條路點行。譬如話我哋開始08年我就主動唔做主席啦，辭職啦，廖成理想啦，咁跟住呢就以前三個政府主席都係第一代啦，已經變咗唔係啦，咁中委會有成三分一嘅所謂年青嘅一代上嚟啦，咁呢個08年喎，咁路發展到呢16年嗰次莫家賢辭職即係為選舉結果辭職啦，咁跟住呢就係換上嚟嘅五個政府主席書記財政啦，最大嗰個34歲。我估而家冇乜邊個黨咧，即係黨內嗰個主控住有職位、有權力嘅人咧，係嗰個平均年齡係比我哋民協年輕。所以你呢個嘅決心可以從呢一個嘅改選結果係反映出嚟。 唔係，而家唔係講緊，唔係講黨內喎，而家係講初選喎。 我就正正就講呢樣嘢啦，就當佢唔係講黨內呢個就變咗唔係民協嘅家事。我哋當時傾就話，如果呢係，因為當時當然只係諗係單席單票啦。咁單席單票咧，我哋一路都講係兩大陣營之爭嚟嘅。兩大陣營之爭咧，就應該要揾兩大陣營裡面勝算最高嗰個去選，然後去同建制派打場嘅勁嘅只嘅選戰。咁當然呢一個咁嘅諗法嘅時候，就變咗唔係從民協嘅傳承角度啦嘛。咁就從民協嘅角度就話，喺民協如果我哋要參與嘅話，邊個人出選嗰個勝算比較高呢？咁當然呢個只能夠我哋用我哋現有嘅數字去分析啦，嗰啲數字可以係去到現實嘅時候又未必咁樣，等我哋用12年嘅新界西嘅數字分析新界西嘅選舉出之可能係唔啱啦。即係個計假嘅簡單嘅例子，即係我哋以為冇人可以勁過余若薇㗎啦，余若薇攞70,000幾票嗰一隊，咁仲邊個可以威過余若薇嘅呢？咁真係有人威過余若薇㗎嘛，結果。咁呢個譬如我哋都話我哋估計錯誤，一個數字反映唔到嗰個變動啊。咁於是我哋就從嗰個角度去睇返16年嗰個選舉嘅結果究竟嘅情況點樣呢？咁於是就出咗幾個，但係呢個唔係一個估嘅結論嚟嘅，因為當時我哋係冇一個結論，因為有呢個結論，所以我哋要邊啲人出，邊啲人不能出。咁民協裏面咧係冇一個選舉嘅年齡限制嘅，即係好似國際公約咁，你任何人你有興趣有條件你咪出咯，你贏到會裏面嗰個嘅選舉機制又能夠贏到出面你咪贏咯，你贏到你咪要俾第二個啦咁啊。 咁当时咧，喺我自己嘅谂法就系话咧，如果系两大阵营之争，不是民协嘅家事咧，你要揾呢个数字出嚟。如我自己嘅分析，我当时就罗列咗系2015年嘅区议会选举同埋2016年嘅立法会选举嘅数字啦。咁咧系40岁以下投票咧，系唔够30%。咁咧就系、是、另外你睇翻咧系立法会计啦，因为立法会重啲多过区议会，我唔用区议会添啊。立法会嚟讲，你睇到我哋有6个议席，啊，黄毓民系排第6嘅，即系话你除唔系排第7嘅，对唔住啊。你其实系一定有一个新人度会当选嘅。你睇到选举结果咧，基本上系 status quo 嘅，即系现任嗰5个议员里面咧，有4个系选翻去。 但系杨岳桥嗰个 case 都系前居可鉴啦， 唔同区你要唔同区唔同比例，因为可能嗰个区新界东个区嘅人年轻多啲，佢个年轻人投票可能多啲。九龙西咧嘅年轻嘅年龄系全香港最年纪大嘅区，同埋咧系低收入区。 咁如果你咁嘅结论就呢一世都唔使转噶咯。 对唔住， 唔系结果民意排第8咯。 对唔住，呢个系可能好多。呢、這个大家再分析点解民输啦，系嘛？但如果用呢个角度嚟讲咧，如果我哋嗰个结论就话系两阵之争，唔系民嘅家事，我哋揾出一个胜算高嘅人去，希望同泛民嗰边咧能够再选出一个更高嘅胜算嘅人咧，去代表非建制派去选。這个系如果一个主线嘅话咧，那个角度就唔系睇你全唔全胜啦。啊！你民協係咪揾個後生嘅好過揾個舊㗎、嗯？你民協生存能力點啊？唔係講民協啊，而家講緊 明白 講緊民協就我哋一路都係由2008年開始到變到而家今時今日咁樣，係最年輕嘅執政嘅群隊嚟嘅。 嗱，即係如果你講補選，即係你話初選嗰個立場上面咧，即係我比較欣賞阿基哥嚟，即係嗰個立場係比較鮮明嘅。即係你都講咗啦，就係話即係補選， 我第一日 一定會 㗎， 係啦。即係起碼就呢一點嚟講咧，即係我覺得你呢一個立場上面係比阿范國威啊，即係更加值得尊重，因為阿范國威冇言明㗎嘛，呢樣嘢係。咁但係就係話啦，你又點樣去評估即係而家嗰個狀況咧？嗱，即係。我剛才讲到莫家贤啊，即是或者何启明那些啦，即是你今次叫做是坚持出选，你怎样去即是看回党里面的分裂呢，即是哇你觉得这样值不值得呢，因为会令到你有个示范作用的、哦、是吗，即是因为整个民协这样喂有些想出头的后生仔哇即是会失望啊，这样连莫家贤都退党、哦、这个打击不小的、哦、真的。 我要讲回一些的你当这个可能是结果啦、 嗯 莫家贤一样要经过个初选先至決定究竟係佢出定係譚岳橋出。個初選咧，我哋過往一路咧都係我哋做咗3次初選嘅、 嗯， 就係、是、一半嘅分咧，即係50% 咧，就會內啲人投票。咁、 嗯、 就按你攞呢個票數比例計條分啦、嗯。另外咧一半咧就我哋揾大學幫我哋做個九龍西嘅選民嘅調查，究竟你贏定對手俾人攞幾多個百分比啦？然後跟住將兩個分加埋嘅。譚 咁呢啲對新人好唔著數喎、啊，呢、這個計法。 咁你咪諗個新嘅方法出嚟咯，因為嗰個制度係大家傾出嚟，有新人一齊傾。 所以我頭先我問翻一個好 fundamental 嘅問題，就係話，即係例如楊岳橋嗰個 case 嘅時候，就我相信喺個九龍。新界东同埋九龙西咧，系有年龄嘅差异，但系未至于差异得咁紧要、哦。呢个之其一，之其二就系咩咧？就其实坦实不相瞒啊，基哥，即系大家都识咗咁多年就，就即系无谓讲假话咧。喂，你一话出咧，喂，其实泛民里边好多人反扑你噶、哦，即系其实你都冇下力，你立晒啲老人家大佬，你输晒嗰扎，亦都系瓜噶、哦。 我都要讲埋头先嗰个尾数先。响上一次谭岳桥同阿莫家贤之争咧，系两边嘅分数咧都系谭岳桥高。咁你作为一个会咧，就只有跟个机制。咁当然话你会呢个机制错，呢、這个机制唔啱。但呢个会嘅经过系由中常委、中委通过，跟住开埋咨询之后，开埋会员大会，大家同意咗呢个制度。咁你话你嘅个制度差咯，唔掂咯 ，OK， 咁咪民协就要再倾。所以到我今次选咧，就已经唔同啦，就话已经唔要嗰个民调、你能够攞到会里面嘅大多数咧，你咪去咯。咁你有大多数时，即系有会嘅团结啊嘛。咁而家我攞个嗰个比例超过三分之二嘅。 咁即係話如果你話我造成個會嘅分裂咧，我就唔好同意。咁當然話個過程裏面有啲人 結果就係咁咯，大佬 係嗰個結嗱、有啲人咧就2015年選完區議會已經話走噶啦。有啲人咧一选完立法会已经话走噶，咁但嗰时都未有初选补选呢样嘢。咁如果你话将呢啲嘢全部入晒逢检基数，我就冇办法啦。咁当然你可以睇翻啲人通知会佢哋嗰个时间啊，嗰啲可以，我就觉得呢啲会内嘅是是非非咧，就好难响用嗰个大气电波嚟去澄清呢样嘢。总言之咧，我亦都话俾你听。到到今時今日，我由去年嘅11月，即係話我落區搞一啲嘅民生事務啊，包括施政報告、包括財政預算案咧，走咗嘅5位議員都繼續同我一齊落區，一齊擺街站。即係話，呢啲人咁嬲我嘅時候，點會有呢事發生咧？全部有曬相，有曬單張，我同佢哋一齊出嘅嘢。 咁但係難聽啲講嘅， 我先講翻你啦。跟住楊岳橋啦，楊岳橋嗰樣第一就係我唔同區咧，就覺得大家分析都可以唔同嘅。咁呢個又講實嘅都得嘅。第二咧，楊岳橋咧當日咧就係我呢個就係泛民喺泛民會議上面啊，即係泛黑會員都傾過咧，就係基本上泛民就覺得，既然呢一個位咧，嗱當時呢、這個我記得其中一個論述啦，當然同唔同意另外有拗嘅。就話如果係公民黨佢哋選咗呢個位，咁我哋就無意去同佢公民黨去再爭呢個位啦。咁咁亦都係冇其他嘅，我唔知啦，有冇一啲係人啊？喺嗰個時間佢有參與政治事務，議會好深嘅人，又想嚟挑戰呢個位啊？但係當個年代真係冇呢樣嘢嘛？ 唔係都有人提話叫余若薇選嘅。 乜余若薇佢自己个党咪自己落面去针掂佢咯， 有噶， 你可以系 因为佢嘅胜算一定大啊嘛，用你嗰个方法就系 睇每一个人佢参唔参政，佢用咩方式参政，佢要咩自己喺呢一个民主嗰个运动上面咁困难嘅时候，你自己摆自己咩位置咩角色，每个人都可以唔同嘅。我作为一个律师，我作为一个系社工，我作为一个压力团体，我个作为一个即系而家啱啱选输咗嘅一个系人，咁你用咩自己睇？跟住你点样呢个民主上面，我哋可以多行一步，多推一步咧？即系各有各嘅意志咯，喺各有各自己嘅谂法咯。 嗯，但系其实阿基哥因为有多， 但我补充多句添。我哋80年代已经系话一国两制嗰阵时讲高度自治嘅。呢、這个我哋希望当年邓小平曾经噏过嗰种嘅模式，即系咁宽松嘅模式嘅一国两制咧，系当时我哋同意嘅一样嘢嚟噶嘛。到今时系变咗样，走咗位，甚至越嚟越大个板咁踩落嚟。你问我咧，作为香港人咧，到死之前啊，甚至未死啊，都要撑，都要顶住啊。 唔系冇问题，但系有唔同角色同埋岗位可以做噶嘛？ 啱，同意。 唔一定系即系选立法会议员噶嘛？ 同意，都同意。 系嘛？你喺呢度开咪都系噶，我喺度即系啲巴巴都一样噶。 咁你俾个咪我开啊？ 冇问题噶，唔系喎，即系我 系咁多年先请过一次啫嘛。 又有我哋呢度又有啊， 又唔系个个人中意写 人歌，即系有 系冇红艳机咧，就系 哦，唔系咁， 每个人都系咪咁雕先？ 我唔系，即系 你喺度雕 啊，好系雕。嗱，我就觉得不同嘅人有不同嘅角色，我完全同意嘅。就系当你自己或者你自己手上面揸住几多嘅能量，于是你就。在那個能量上面盡量發揮嘛，咁呢個就係你自己 每個人嘅考慮嚟㗎嘛。點解即係仲要你做咗廿幾年啦？你都大我13年啦，基我都51啦，你64啦。咁人生總有一啲唔同嘅即係路向，其實可以選擇。點一定要死抱住呢個位？而你個 consequence 好嚴重，就係在於頭先 Anthony 都講咗啦。喂，你搞到4分5裂喎，民協 個黨係， 亦都證明咗。 喂，我呢个唔正，你因为你嘅呢个结论 等于冯检基， 对唔住，呢个你错， 好大镬， 呢个你错， 系 第二个错你，第一个错就系冯检基搞成4分5裂，唔该你攞证据， 咁你散晒嘛，啲友走， 你散晒可能唔系冯检基噶嘛，咁可能而家冯检基唔做仲散啲咧，你唔知噶呢个效果，因为我话俾你听，我已经系超过3/3而系 知，假设问题， 唔系假设，我事实嚟嘅， 事实上，而家有几条友走晒， 我再讲次，一啲系2015年已经话走噶啦。嗰时我唔系做主席噶，我一个我喺个中常委就 唔关主席嗰啲位啊，你送晒嗰啲位都冇人要啦，你嗰啲咩财政 咁、你点样将嗰句走话赖落我度咧？ 咁因为你继续选咯，觉得冇前途咯。 对唔住，呢嗰时都未有继续选呢个事件发生，2015年、选完区议会啫， 咁但系冇实践，冇实践到嘛啲友，你梗系攞实践嗰刻嚟计啊，大佬。 梗系唔系啦， 我发梦嗰阵时候谂下，我想加入民协，咁你又计条数。 咁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 你夹硬将啲罪嚟罪嚟啱我度啫。 我而系发觉就系你最后你决定一定要初选嘅时候。 你又点解释嗰几个议员系继续同我一齐合作摆街站咧？呢几个月 摆到四都仲摆紧， 咁嗰啲系即系大家落地区。 你唔好你唔好你唔知事实之下，日报纸卖乜你就 cut 落我度。 唔系啊，唔系报纸卖乜啊，而系佢确实退咗党啦。 退咗党唔系因为逢检机嘛，你咪访问下佢哋为乜咯？点解你一五年嗰时要走啊？点解一六年要走？你要问佢咯。 唔系嗰阵 我讲乜你都唔信我噶。 唔系唔系。一五年嘅时候佢未走，一六年都未走，而系因为你坚持继续参选先走嘛，客观效果就系咁嘛，我唔可以否认呢样嘢噶，我唔可以理佢十年前点谂噶，系咪？嗰阵时候已经好想入民主党，咁你都可以咁计。 我唔同你拗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如果你点样呢、這个你讲你自己啲空嘅嘢，跟住 cut 落我度，我只系讲个事实，讲个时间俾你听，我亦都讲紧而家五个议员都同我做紧落街站，咁如果你觉得呢啲都唔系成为一个系即系。有冇人因为民协嗰个嘅传承做得唔好，做得唔够，于是咧我要走，可能一个原因。但系咪因为冯检基今次，一嗰时补选嗰样嘢都未出噶，我到到十二月尾，我圣诞前后，我先第一次公开叫做讲，会里面都仲我自己都内部都要做咨询，因为我知道个制度啊嘛，你过唔到半数，你根本赢唔到，根本出唔到，你民协都出唔到，讲咩咁非建制派里面攞个最胜最高个人咧，我都要做工作噶嘛，我自己都要内部做咨询噶嘛，投票就只一个数字俾你听啫，咁嗰个时间已经啲俾啲 black 咁，嗰啲人已经话咗要走啦，咁嗰时我都未喺会里面讲话我会出选。 好啦，咁我哋呢次咧就火花四溅啦，咁啊时间差唔多，我哋转头翻嚟就讲阿基哥有啲咩抱负啦，或者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